仙城炸了，居然如此走运，无数霸图粉丝此时都在如此悲愤地望着。运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无法忽视其存在，而此时他如此清晰浓烈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一个随机走位走得这么恰当得体，不是运气还是什么？被运气决定生死，这对于失败一方来说无疑是最为不甘无奈的，也难怪此时的霸图粉丝们会如此不爽了。 真意外啊，莫凡居然采用了如此碰运气的打法，这可是相当的出其不意啊。 潘林也在惊叫着，莫凡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的耐心和谨慎，甚至是过分的谨慎。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选手，居然在完全没有确凿的把握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碰运气的赌命方式，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场外霸图的选手席上，张新杰手中的电子战术板上标注的正是莫凡施展替身术时毁人不倦和零下九度的距离。替身术可以传送的极限距离被他在战术板上画出一个圈，而圈中部分却再被他分割成了多个部分。被标注为红色的是对于零下九度来说相当危险的贴身攻击位，黄色是较具危险的攻击位，蓝色则是对零下九度来说不具什么威胁，黑色则反是对毁人不倦来说会有些不利的。黑色区域在这替身术所能辐射的面积中占的是如此之少，蓝色所占面积最大，其次黄色，红色虽然再稍次一些，但事实上也占了全面积的 14.5%， 而黑色区域经计算统计不过 8.2%。 姑且不论莫凡有多大的机会在施展替身术后抢到攻击机会，至少施展替身术让他处于不利局面的概率只有 8.2%。 替身术并不仅仅是一次对碰运气的攻击博弈， 8.2% 的不利概率已经很大程度的让莫凡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选择事实上是基于这种安全之上的。莫凡还是那个莫凡，他并没有冒险，他会碰运气是因为这个运气并不是一柄双刃剑，他的刀锋更多是斩向零下九度的。而最终他撞到了毁刃不倦，完成了贴身空缠双杀之后连击接踵而至，而这贴身短打的距离实在太近，让秦慕云都没办法流畅地运用起神枪手近身的枪体术打法。枪体术是需要一定的距离和空间的，零下九度接连后退，相当被动地防守着，毁刃不倦则步步紧逼。烟花式打法没有出现，数段连击后莫凡依旧操作着毁刃不倦狂攻不止。若说不同，这才是莫凡这场比赛不同于以往的地方，他没有在利友不逮后就立即选择退让，他在拼，在坚持。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相对于秦慕云来说的很多不足，这样一个全面稳定的选手，这样一副地图，他很难使用烟花式打法反复占据主动。机会或许只有这一次，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迈过自己的极限，一路继续向前。他能坚持多久？真正了解莫凡风格的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而这样的人包括场上的秦慕云。莫凡的风格是如此的鲜明，特点鲜明的选手解构起来总是会容易一些，而不是像秦慕云这样的人司空见惯的基本功上扎实稳定以至于让人忽略。这两人出身上风格上确实都称得上是两个极端，在一起就像是一组反义词。莫凡用完全随机走位的方式破了秦慕云在这方面出色的判断和限制能力。秦慕云呢，此时虽然身处被动，却依然平静稳定，因为他知道莫凡的爆发在延续性上有缺陷，这或许是集中力的问题， 或者是操作稳定性的问题。总之不要慌，坚持下去，机会总会出现。坚持，两人此时的主题都是坚持，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莫凡渐渐觉得意识有些麻木了，大脑似乎已经不再运转，眼前所见的只有秦慕云的角色零下九度，周边的场景好像都被自动过滤了，然而手指上的动作却一瞬都没有耽搁。可他们在做什么呢？莫凡甚至有时候都要到角色的技能放出时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他的思维已经渐渐跟不上他的动作。机会，酒后多时的秦慕云终于守到了空档出现，零下九度膝盖撞出，另一脚后滑，瞬间就和毁人不倦拉开了距离，枪声大作，秦慕云立时就开始了反攻，所有人都呆了。在他们看来，这局面的变换出现的简直毫无征兆，毁人不倦不是打得挺流畅的吗？但不管怎样，此时是秦慕云抢回了主动，身份的置换让莫凡有些僵掉的意识一个机灵闪回。防守他并不太擅长，他擅长的是逃命，可想从一个枪手的攻击下完全逃走是相当麻烦的，枪手的攻击范围太大。从这一点上来说，莫凡那需要反复进退的烟花式打法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打远程职业的，那种拉开距离的退让对于远程职业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所以打远程不能想着完全甩脱对方的攻击重新再来，那是释放空间让对手来设置障碍，打远程到底还是近距离的压制才是王道，哪怕是烟花式打法也不能忤逆这种思路。但是莫凡偏偏就不进行贴身压制，他的毁人不倦撒腿就跑，那模样确实想尽快逃出零下九度的攻击范围才高兴。 这有些不明智吧？ 潘林说。 贴身机会不应该这样轻易舍弃啊，莫凡在经验上还是有些欠缺。 毁人不倦想跑，秦慕云当然也不会这么轻易答应，零下九度紧咬不放。莫凡没办法完全摆脱，而此时的距离毁人不倦干脆就没办法对零下九度有什么反应，这距离是他主动拉开，秦慕云乐见其成，没有过分阻挠的，此时让莫凡只能被动挨打。潘林和李一博都为自己的先见之明骄傲不已，没命的在转播中感叹着。但是莫凡虽然处于被动挨打，秦慕云的攻击效率却也不怎么样。毁人不倦动作灵敏，在零下九度火力中辗转腾挪，他没摆脱掉秦慕云，但是秦慕云一时间竟然也没办法击杀他。莫凡在大混战中练就的闪避攻击逃命的本领，此时在一对一中很好的施展着。这个距离不止秦慕云攻击得很舒服，莫凡躲避攻击躲得也很舒服。 需要再压近一些， 远程攻击手距离越远命中率越低，眼下这距离本不算远，但是莫凡高超的逃命闪避技术却让这距离显得有些狼狈。秦慕云开始操作零下九度适当压上，但是莫凡的毁人不倦突在此时窜出 无光闪 刺客技能，毁人不倦猛然间窜出一截，而秦慕云也正让零下九度前压，一下就觉得不对，这距离竟过分了，开枪后跳，刚还想拉近距离的秦慕云这一眨眼就又想将距离拉开了，但是这次莫凡不退让，弧光闪后影分身术，有什么不对？秦慕云一怔，这一幕好强的即视感啊，但是操作不停，零下九度继续一边后退一边攻击，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缩地术，又一个技能来了。秦慕云已经彻底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故技重施啊，这是。秦慕云试图阻挠未成，缩地术之后替身术又来了，在哪儿？沉稳冷静的秦慕云这一瞬都略有点慌张了，零下九度视角飞转，他总算没有次次那么倒霉， 这一次替身术做出的随机传送没有制造出什么威胁，但是秦慕云也同样不具备什么优势。正如张新杰分析的，这替身术的随机传送位置只有 8.2%， 对莫凡来说比较不利。而这一次没争取到机会，但也没吃到亏，一次无用功而已。莫凡操作着毁人不倦，连忙要退开，齐慕云的零下9度连忙压上，攻击闪避。齐慕云明白了莫凡为什么之前要跑，而不是一般思路下的继续近身压制。因为对于莫凡而言，跑开一些距离闪避攻击，比起近身正面施压他更有把握。而在这样的闪避当中，他在等待机会，新一轮的用替身术去赌近身的机会。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笑，本来已经抢到近身位置，但却要主动退出，大费周章重抢一遍。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莫凡的风格，这就是他所能掌控的局面。保持贴身短打，那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的爆发周期就那么短，虽然拼了命去坚持，但最终却还是被打断，被反击。那种境地逃跑是他最娴熟最有把握的技巧，然后转头再来，重新制造近战机会，重新去贴身，重新去爆发，重新去坚持。烟花式打法，一个很大很大的烟花。莫凡一点都没有变，他没有赌运气，没有心存侥幸，他就是用他可怕的耐心和所擅长的方式弄出了这么一套毫不华丽却让人很无奈的刷几率打法。擂台赛第6场，星星莫凡胜。全场刷几率12次，3次刷出，7次重置，2次过程中被秦慕云